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受高空偏西气流影响，今天下午扩散条件极差，有中度到重度霾，夜间有雾或轻雾，目前大雾黄色预警信号当中，外出请注意健康防护。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凌晨开始出现降雨，扩散条件逐渐转好。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雾转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中度到重度霾转雾，后半夜西部北部有小雨，山区有雨夹雪，南转北风1到2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平民阿卡德是曾经的世界首富之都巴比伦一个贫穷的泥板刻录员，他每天辛勤工作，还是成为了月光族，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成为有钱人的梦想。神奇的是，后来他居然成为了公认的巴比伦首富，就连国王都跟他来请教致富秘诀。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巴比伦富翁》这本书出版了已经将近100年，影响了一代代人。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明星理财师简七注解的《巴比伦富翁心解》，嘉宾本书译者潍坊学院文学讲师韩星。《巴比伦富翁心解》让你不再为钱焦虑，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啊和财富有关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巴比伦富翁心解》。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呢，就是《巴比伦富翁》的译者韩星，本名李铁，是潍坊学院的文学讲师。韩星你好。 刘莎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说到了《巴比伦富翁》这本书啊，很多朋友从书名上就会知道，这是一本和财富有关的这个书。那到底这本书讲什么样的内容呢？韩星先给我们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吧。 这本书呢，可以说分上下两部分。前半部分呢，围绕着巴比伦最富有的人阿卡德，讲述他是如何发家致富的，以及他为大家提供的一些理财的方法和理念。后半部分呢，用了一些其他人的小故事，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了巴比伦富翁提出的那些建议和方法的可实施性。 哎，也就是这本书啊，前半节先告诉大家这理论是怎么回事，哎，你得循着人家的理论，一步一步的，咱你先看这理论能不能够啊成立啊，成立了以后，有的理论呢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它难，甚至有的做不到。 对， 后面就有好多普通人啊，一步一步的把这个理论给执行了下来。 对对， 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带给大家。哎，说到这本书啊，如果是对这本书稍微有一点了解的朋友，就会发现这本书最早的出版时间啊是在1920几年。 对。1926年， 对，我掐指一算啊，90年了，是吧？也就是说，这本书已经有将近100年的这样的一个出版的啊时间长度了。为什么在这将近100年、90多年的过程当中啊，它始终长盛不衰呢？ 我觉得呢，可能就是因为作者采取了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用讲故事的方法。 嗯， 因为我们知道，人类本身就是一种讲故事的动物。 人类简史里也提到过，人类就是通过故事组合而成的。那么巴比伦富翁呢，他通过一个个的故事而不是一个个的道理来打动人，所以呢大家可能更喜欢接受，更喜欢去读，读着读着呢不自觉的就去践行，然后就发生作用了。 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啊，韩星，你看啊，如果我们想一想啊，比如说1920几年的中国，那时候还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对对。 然后1920几年的很多的世界的一些情况啊，那时候欧美国家还刚刚经历完一战，然后他们不知道二战很快就要来临了， 对对对。 那么那个时间的时候的人们的思想啊，包括政策呀、法律法规啊，还有政治格局，其实和将近100年以后的今天、有着很大的变化。 对， 那么有一些理论呢，可能比如说运动是永恒的，那这样的理论呢，可能从古至今啊，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它还是正确的。但也有一些理论，比如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本啊《巴比伦富翁》，那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技巧呀、方法呀，还有一些程序啊，也是不能够啊放之四海皆标准的。 对， 所以为什么这本书对现代人还有着如此大的吸引力呢？我们也来简单的分享一下 这本书。我们可以注意到它叫巴比伦富翁新解，之所以是新解呢，就是因为它增加了一部分的注释，而且这些注释呢都是针对当前中国年轻人特别是理财小白的现状给出的一些建议。其实巴比伦富翁这个书它英文翻译过来大概只有8万字左右，但咱们这本书呢是个13万字左右，其中有接近5万字是简七理财团队他自己补充上去的。这样一来呢，就能够既保证了那些大道理的稳定性，又对针对当前的现状做出一些微调，更让接地气。 也就是说呀，我们在90年到100年前看到的那本书和现在的这本书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了。别的先不说，先从这体材上体量上来看，以前8万多字，现在13万多字啊，增加了50%都不止。所以呢就把一些现在的有一些内容和100年前有一些变化的内容做了调整，或者是做了适当的说明。 对对，前面有导读，后面呢也有一些想一想，或者说是一些甚至加了整整两章的专题。 韩星，我看到你的资料，包括很多朋友可能也比较了解你，都知道呢你的专业呢是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的硕士啊，之后又念了博士等等，咱就不说了。但总之您的专业和财富啊、和理财呀、和投资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 您呢是这本书《巴比伦富翁》的译者啊，就先问一问吧，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您认为这些理论还有那些例子对您有没有启发呢？ 其实启发也挺大的。 有没有运用到实际操作当中呢？ 运用了，而且做的比书里要求的还好。 所以这样的一本书啊，很多朋友真的是一听到投资理财的书就会说这书啊，是不是得专业人士才看呢？是不是得有点专业基础啊，才能够把这些理论啊运用到实际当中，跟大家来透露一下啊。我们这本书的编辑韩星没学过投资是吧？ 对对， 没有理财的这样的丰富的这个基础知识和理论知识，对吧？ 对，超级理财小白。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把这本书归类为《巴比伦富翁》是理财小白的一本入门书。 对对， 也就是说适合很多普通人阅读的一本书。 对， 还有啊，作为理财小白的韩星啊，能不能跟大家来简单的分享一下，那么你翻译过这本书以后，当然肯定也是认真的阅读过这本书以后啊，你最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在应该说是1000多年前吧，1000多年前的巴比伦人就能够有如此高度的经济意识和金融意识，这是很了不起的。而且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这种财富。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人们的很多的理财的经验啊，不仅仅是非常进步的，而且呢到现在已经过去好几千年了，还可以为我们现代人的理财啊提供一些帮助。 对对， 刚才跟大家反复提到了《巴比伦富翁》这本书，那到底啊，《巴比伦富翁》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现在开始跟大家分享吧。 好的。关于《巴比伦富翁》，它呢，刚才咱们说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讲的是巴比伦最有钱的人阿卡德，当时他有几个朋友非常贫穷，于是找他寻求帮助，问阿卡德：“你这么有钱，是怎么做到的呢？”阿卡德跟他们讲：“说我当年跟你们没啥区别。”我就是一个抄写员。咱们知道巴比伦那时候的抄写员可不是用笔在纸上写，是用小刀在泥板上刻，这是一个体力活。但是呢他有一天很幸运碰到一个当时非常有钱的人， 于是那个有钱的人呢交给了他三个方法。第一个就是把储蓄的10%存下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存款，就是不管你挣多少钱，他跟阿卡德说都要把每个月收入的10%存下来，这样积少成多，你就有了自己的第一桶金。然后他给阿卡德的第二个建议呢，就是你要拿这个钱投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投那些你不熟悉的领域。因为阿卡德存了一年钱之后有点积蓄了，于是呢他就把这笔钱做了一个投资。干什么呢？让一个烧砖的工匠带着他的钱去海外做贩卖珠宝的生意。富翁听说这件事情以后非常的抓狂，他说你怎么可能让一个专门做砖的人去帮你打理一个珠宝生意呢？他说你去看病的时候你会找一个杀猪的去看病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果然像这个富翁所说的，那个制造砖的工匠他完全不懂珠宝，所以这笔生意就赔了，阿卡德第一年的钱就白白的浪费掉了。 我相信啊，刚才我们仅仅说的是巴比伦富翁的阿卡德当中的一个小故事，而通过韩星的讲解，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太有趣了。虽然是一本啊理财的，然后告诉大家怎么能够让您的利润或者说让您的这个财富增加的书籍，但是呢并没有很多朋友通常认为的说那书肯定都特别生涩啊。虽然小白看的书吧，但也得背好多的公式啊，背好多的这样的理论呢。其实这本书如果您翻开前几页的话，您就会发现完全的不需要。哎，这是不是也是韩星当时这本书啊吸引你为他做翻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呢？ 对对，因为它的故事性很强。 嗯， 全书11章，除了第一章《巴比伦简史》读起来有点像历史课本之外， 嗯， 当然我也翻译了尽量让它有点文学性。其他的10章那就是10个故事。我们如果你不想理财，想拿本小说看的话，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哎，刚才你说的《巴比伦简史》这一章，像书，但其实我在看这一章的时候，我觉得特别轻松有趣儿，因为现代的历史啊，或者说近代的历史，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不论在上学呀，还是说在平常的生活当中都会有所接触。上学时候得需要考试， 对对， 平常生活的时候你看点儿啊这种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吧、网剧吧，但是这么古老、这么古老的古巴比伦的这样的题材就相对的少一些了。所以我觉得我看你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当我补历史书呢。 对，尽量的就说这一章是比较像历史书的， 但是其实是非常有趣儿的啊。现在很多历史题材的书籍也特别有代入感，让你并不是觉得说我今儿背1920几年有什么事儿，明儿背1930几年有什么事儿，后背公元前多少年有什么事儿，而是让你像看那些好莱坞大片一样，就走到书里面的世界， 让历史有温度， 让历史有温度。我想啊，这也是韩星你在翻译这个《巴比伦富翁》的前面这一章，你所谓的历史书的时候，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对不 对？ 对 对。 我们后面就开始说到了啊。刚才说的第一章呢是巴比伦简史，然后呢第二章就是渴望金子的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位男主角巴比伦富翁，他就出现了。 对对。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平民阿卡德是曾经的世界首富之都巴比伦一个贫穷的泥板刻录员，他每天辛勤工作还是成为了月光族，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成为有钱人的梦想。神奇的是，后来他居然成为了公认的巴比伦首富，就连国王都跟他来请教致富秘诀。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巴比伦富翁》这本书出版了已经将近100年，影响了一代代人。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明星理财师简七注解的《巴比伦富翁新解》，嘉宾本书译者潍坊学院文学讲师韩星。《巴比伦富翁新解》，让你不再为钱焦虑。欢迎收听。 说到了这本书啊，巴比伦富翁，刚才呢通过韩星的介绍，可能大家已经了解到了，这是一本啊给应该叫投资理财小白看的书。 是的， 普通人拿起来呢就觉得还挺有趣的一本书。 对， 那韩星，所以接下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你认为这本书啊和市场上同类的其他的一些投资理财的书籍比较起来的一些特点。因为如果大家不论你去实体书店逛一逛，还是在网店上看一看，哎呀，投资理财你只要点上这四个字儿，那个书单那个长， 对对对，铺天盖地的。 对，那你个人认为啊，这本书有着什么样的一些特点，跟我们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我觉得呢，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故事性。它是通过讲故事来告诉人们道理，这样呢比较有趣。而且呢，它这些故事还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是特别的硬，也就是说不是特别的生硬，为了讲理论而写故事，它不是这样的。整个人物的这个过程呢都是非常自然的。所以呢就给我们感觉不是在读一本理财书，而是在读一本故事书。 哎，真的，我其实这本书我大致的阅读了一下啊，我真觉得这种故事性特别特别强。原本我以为啊，这种历史书的代入性现在已经是风靡了全球了，但是第一次读到了财经书的代入性这么强。 对，而且呢，这本书还有很有意思在哪儿呢？它很多地方会把有些地方，它会把这个现代的东西再切换进来，让人感觉这确实是一本历史书。比如说后边吧，有这么一段。说是一个来信，一位历史学家给他的考古学家朋友写的信，说您前段时间在巴比伦这个发掘的几块石板，我已经给您翻译出来了，现在原样给您寄回去。这几块石板是什么呢？就是巴比伦人理财的五个方法。完了以后，他又给那朋友两年后又给那个朋友写了第二封信，他说，哎呀，说如果你在巴比伦发掘的时候遇到一个叫达巴希尔的鬼魂的话，你一定要代表我向他致谢，因为当年他刻那五块石板对我来讲非常有启发。说当年我给你写信的时候呢，虽然表面上还过得很体面的生活，事实上已经债台高筑了，但是我就从那五块石板里学到的知识应用起来，现在我已经过上有钱而又体面的生活了。 刚才呀，韩星呢是把他作为译者的一些感受跟大家做了分享。那到底书里面是有着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给大家举个小例子吧，来说到第四章，叫做《让钱包充盈的七个方法》。在这一章节的前面的部分啊，有不少呢关于巴比伦富翁阿卡德的一些小故事。但是在这本书，也就是这一章《让钱包充盈的七个方法》当中啊，还有很多的小的内容，新增加的内容。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巴比伦富翁原书呢只有8万字，而现在的巴比伦富翁新解，也就是今天啊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呢，它是有13万字，都增加在哪里呢？首先呀，它有一个一起思考的小环节，而这一章让钱包充盈的七个方法的一起思考的小环节，名字叫做如何提升自己的赚钱能力以及改变小行动。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如何提升自己的赚钱能力。我们都希望自己的赚钱能力越来越强。阿卡德说，掌握的知识越多，我们就越有可能赚到更多的钱。这也是简七一直跟很多小伙伴提到的，投资自己才是最好的投资。投资自己应该怎样做呢？我们大部分人啊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获得更高的收入，是性价比最高的自我投资。有一位小伙伴曾经分享过自己在工作当中提升自己的秘诀。第一，建立你的自我投资基金，给自己建立一个基金吧，每天往里面放10块钱，经常用这个基金里的钱寻找不同的学习资料给自己充电。第二，多做10%的工作，每完成一件工作，多为它思考10%，想一想这件工作让你学到了什么，又能总结出什么，多做10%，积累下来，最终能为你的职场带来的收益远远不止10%。你会怎样投资自己呢？没有完没有完，后面还有改变小行动啊，大家再注意。改变小行动是这样说的，实践这一七个方法，不妨就来做做这七件事儿吧。第一，现在就用50/10懒人储蓄法则，让你的钱包充盈起来。拿出一张纸， 记下你10%的收入金额和发工资的日期，在发完工资的当日就把这个金额的收入存入一个单独的账户吧，比如说单独的货币基金账户，单独的银行卡账户。第二，为你制定下个月的消费预算，从当下开始记账半个月，了解你平时的消费习惯，由此估计你一个月的大致消费金额，将这个金额定为你下个月的消费预算。第三，用你每月的储蓄尝试进行投资，可以先从低风险投资入手，比如说货币基金。第四，搜集并且了解三个高息骗局的例子。第五，如果你还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请拿出一张纸，写下你对自己未来想拥有的房子的期待，比如希望在什么位置啊，面积是多少等等，把这张纸记住放进你的梦想库里。第六，为自己算一下，如果你希望实现优雅养老的目标，你需要多少钱。第七，找到三本能提升你职业能力的书，并做好这三本书的阅读计划。我们前面呢是跟大家分享了这本书当中的一些的内容，接下来韩星先生刚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这内容里面啊，其实在书里面也出现了很多就是减七这个名字，尤其是呢在比如一起思考呀还有改变小行动当中啊，就会有很多减七的提示。巴比伦富翁原书应该没有减七这个人，是不是？ 对对。 那所以巴比伦富翁新解当中减七这个人物是新增加的，他是谁呢？给我们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 减七呢，他是现在国内比较知名的小白理财一个团队的创始人，他那个团队呢叫减七理财，现在呢也有几十万粉丝了。其实这本书呢，就是当时减七找到我，他说你把这本书咱们一起翻译做一下，所以呢这本书的翻译工作是我做的，但是呢就是关于理财的所有的知识点都是减七补充的。 也就是说这本书如果是原书巴比伦富翁，肯定韩星你是全都翻译过了对吧？ 嗯，对。 然后后面的这些比如刚才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起思考啊，还有呢改变小行动，这都是减七他们后面新增加的内容。 对对，凡是前面有减七小头像的都是减七他们增加的。 大家通过前面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也肯定能够感觉得到，不论巴比伦富翁的这本书原书的内容是怎样的，但是减七他们增加的啊这样的一些小内容就特别贴合大家现在啊或者说当下的一些理财的手段呐、方式方法呀，还有一些具体的实施的策略。比如说我刚才在这本书当中就念到了，那里面还提到了货币基金，因为现在你到银行去存钱，你如果存个死期那利息真的挺少的，而且一旦如果你要是急用的话，你想给取出来的话吧，真的挺难的。 对对。 但是货币基金就弥补了这样的一个缺憾。当然了，我们并不是说啊这个死期的啊存钱并不好，只不过说各有各的特点，你看看哪个更适合你，你就多了一种选择。 对。事实上呢，包括像这个前面说这个10%/50%原则呢，也是减七后来补充的。 嗯， 原来呢，巴比伦富翁只说存10%，但是呢，咱们现代人呢有这个年终奖， 嗯， 有额外收入，这些存不存呢？减七给一个答案，存50%，另外50%拿去花，换个好心情。 还有啊，刚才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起思考的部分，说到了如何提升自己的赚钱能力，话不多，总共两句，但是我觉得特别实用。比如说吧。你怎样提升你自己的赚钱能力？两点，建立你自己的自我的投资基金，就是给自己花点钱，别把钱整天花到哎买衣服上，然后吃好吃的上。注意，这是给你自己做一个精神的啊，这思想的投资。您别到时候说我确实给我自己投资了，不仅投资的这个时间挺长，年头挺长，还投资挺多了，您都吃了喝了，那不算。 对， 要投资到您的思想里面。第二呢，就说到了多做10%的工作。很多人其实啊，看这一点。我觉得不仅仅是解决了我们这个投资理财啊，怎样提升自己赚钱的能力，而且更多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答疑解惑。有的朋友老说，我这工作都干完了，领导还给我安排这任务，或者说还让我多想想那事儿怎么办。当您如果具备了这样的 这是多干10%是给自我投资的时候，恐怕啊，工作中的很多烦恼都迎刃而解了。韩星有没有我这样的感受？ 对对对，是的。而有些时候，当我们把工作当作一种任务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如何轻松地完成它，如何能逃避开，如何能推卸开责任。但是呢，当我们拿它作为一种挑战和一种让你成长的契机的时候呢，你会迎难而上，主动进取。因为有时候我们知道，责任越大，自由度越大。 嗯，我们当然并不是说啊，通过今天跟大家分享《巴比伦富翁心结》这本书，让大家都找一个不好的工作，然后工资又低，时间又长，让您凑合着，而是说在您需要积累的时间段，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内容特别推荐给啊职场小白一起来分享。那么你刚刚进入到职场，有些工作虽然你在书本当中学了，你第一应该干什么，第二应该干什么，第三应该干什么，但你知道第一干后，你所谓的啊，你认为已经干好了，其实并不是一个啊已经在职场工作多年的那些专业人士他们认为的那种干好。 对， 那你到底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努力方向呢？还有第一件事情完成怎样和第二件事情衔接呢？你就生硬的都割断两件事情，我觉得在职场当中是完全不可能的。 对对， 而这时候可能你多付出一些啊，你获得的不仅仅是这种啊自我赚钱能力的提升，同时也是自己职场能力的提升。 是的，以前我还想起一个小故事，就是说两个年轻人都在同一家公司工作，有一个年轻人，我们叫他 A 吧，涨工资了， B 就心里不平衡，找老板说我们俩一起来的，工作一样努力，凭啥他涨工资我不涨工资。老板啥也没说，对 B 说麻烦你到市场上看看西红柿多少钱。过了一会儿 B 回来说西红柿5块钱一斤，然后老板笑笑打电话让 A 过来说你去市场看看西红柿多少钱。然后过了一会儿A 回来说西红柿5块钱一斤，但是呢因为这两天下雨，西红柿质量不太好，所以建议先不要急着买。而且他又顺便问了一下旁边土豆的价格，因为他想起来公司这两天可能也缺乏土豆，所以呢他看这个土豆成色不错，就把那个经销商也叫来，正在门口等着，如果需要签合同的话呢可以随时进来签。然后老板就对这个 B 说，现在你知道 A 为啥涨工资了吧？所以跟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一样，多努力10%，老板们都会喜欢这样的人的。 多努力10%啊，不仅你的老板喜欢你，而且呢也能让你变成你自己越来越喜欢你自己的那个人。 对对对， 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书呢是《巴比伦富翁心结》，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这本书的翻译韩星先生。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一起来分享《巴比伦富翁心结》。 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平民阿卡德是曾经的世界首富之都巴比伦一个贫穷的泥板刻录员，他每天辛勤工作，还是成为了月光族，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成为有钱人的梦想。神奇的是，后来他居然成为了公认的巴比伦首富，就连国王都跟他来请教致富秘诀。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巴比伦富翁这本书出版了已经将近100年，影响了一代代人。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明星理财师简七注解的巴比伦富翁心解，嘉宾本书译者潍坊学院文学讲师韩星。巴比伦富翁心解，让你不再为钱焦虑，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让您增加财富的书籍，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巴比伦富翁心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这本书的译者韩星先生。在前面啊，韩星跟我们大家谈到了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也说到了作为投资小白的他啊，看了这本书以后啊，觉得哎呀太容易了，不用背那么多公式。 对， 韩星，我跟你的感受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是学文的。很多的投资书你有没有看到，就那里面有好多公式。 对，图表数据公式。 对，还有这个数那个数，这个窗那个窗。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就晕了。这本书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些都没有。 对。 所以说人家一听咱俩还是投资小白，人家说你们俩也就把这书当热闹看了，说你们俩真的管用吗？哎，刚才你不是也说到了你有一些实际操作吗？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都做了什么实际操作？你是买货币基金了是吗？ 对，我现在一直是用最简的方式把这个收入，书里的要求是把收入存10%，我做的更好，存到15%。 然后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投资以后，第一用钱也方便，第二心里也踏实，因为有一些积蓄，知道自己每个月能有多少钱能留下，是吗？ 对，这样心里有点底气。另外呢，还留出一块钱作为这个自己的投资基金，就是说每个月留个书上要求说是大概留个300块钱吧，我一般留个500-800的，就是到每个月有什么好书，有什么好的网络课程，就把它报下来，提高一下自身的这个战斗力。 刚才呢是说到了啊，韩星他个人的感受，那我也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啊。那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因为我在以前就买过货币基金，哎，真的啊，我在以前买过，但是我当时就是说去银行了，客户经理说你买一买这样的这个货币基金，你别老存死期了，我就买了一点儿。然后通过看这本书以后，我发现哦，原来我这样做是对的，而且呢，我也知道我每个月应该买多少了。 是的， 人一听咱俩真的是小白，咱俩是太白。 对，真的是这样。 如果是细心的朋友啊，看过这本书或者是翻一翻这本书的资料，就会发现啊，巴比伦富翁心解呢这本书啊，它是简七理财的系列书籍。刚才呢韩星也说到了啊，这本书当中啊有很多小的环节会出现一个小的图像，那个小图像的名字叫做简七，是一个小人像啊。那到底简七是什么样的人呢？还有啊，其实我觉得也挺奇怪的一个事情啊，韩星，你看你是学比较文学专业的，之后就是读博士也是和文学有关系的，为什么你和中信啊和简七一起合作出了这么一本财经的书，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当中的一些故事吧。 好的，这个简七呢，他是一个比较知名的小白理财教育平台简七理财的创始人，他们呢是从 2013年就开始做一个小白理财的一个 BBS。 嗯， 当时他们有口号叫让理财更简单。 这是一个大众投资教育平台，主要针对的人就是韩星你和我，咱俩这样的人是吗？ 纯小白。 我们了解了，这是一个投资平台的创始人，然后呢他创作了这么一套书，也就是说原来这个巴比伦富翁这本书是他们找来的是吗？ 对， 也是一本经典的投资书籍。 对，非常经典。简七呢自己在这个序里边也提到过，当时他自己虽然是学金融的，但是呢也是个月光族，直到有一天一位前辈送给他一本这个书，然后得到这本武林秘籍之后就开始号令江湖。 只能说明啊，这招真是挺好用的。 对， 但是呢好招有的时候也需要正确的解释。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前面特别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比如说一起思考吧，还有呢刚才说到的改变小行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用，至少我个人是这样的感受。 是的，简七理财呢它一般来讲做的就是这种让什么都不懂的小白都可以知道该如何做的方式。也是正因为这一点呢，当时呢我是一开始对理财完全不懂，后来呢我一想我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以后可能花钱的地方会很多，所以需要学着理财。就是因为这个契机，首先我是作为粉丝认识简七的。 你是不是也听了他们这个大众投资课了？ 对对，当时简七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免费网络课，叫小白理财九堂课。讲得非常好，深入浅出，一下子普及了很多最基本的理财观点。 哎，这是您啊认识简七的一个原因，但是我想人家粉丝特别多，怎么就挑中了您为他的书做翻译呢？ 首先第一，粉丝的忠诚度要足够高。 这是忠诚度代表您足够高。 对对，然后呢参加活动比较积极，再就是有些时候当你具备某种实力的时候，参加活动多了他会自然会显露，他自我表扬一下啊，当你有足够的实力的时候，你不断的参与各种活动，人家总是会发现的，你注意到你的。 韩星刚才说啊，是称赞一下自己，表扬一下自己，其实我认为他是过谦了。为什么呢？当我拿到巴比伦富翁的时候啊，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说到了，这本书的第一章是巴比伦简史。我真的当时啊，虽然出版社快递给我说的时候跟我说这是一本财经书，你看看怎么样，这个内容是不是能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本书，我当时真的是就被第一章巴比伦简史的内容吸引住了。我说哎呀，居然还有这样的财经书，然后后面一个一个的特别精致的小故事啊，而且那些故事的代入性，我相信啊原书当然一定是水平很高的，但如果没有作为翻译的韩星先生的二次创作的话，是不能够把这样的一本特别精致的理财书带给大家的。所以韩星啊，你前面真的是太自谦了，相信很多的朋友打开这本书翻到第一章就会一下喜爱上这本书的。我们前面呢一直在说这本书的特色啊，除了前面说到的有很多的，比如说特别贴心的小提示，还有一些财经的理论呢，还有一些内容带给大家以外啊，这本书翻译的这样的一种特色其实也是特别要值得一提的，而这样的一个特色是韩星你赋予这本书的。 谢谢主持人表扬。 确实是一本非常精致的书带给大家。哎，刚才说到了啊，当时你是简七他们的粉丝，然后后来呢是因为发现哎，韩星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译者。还有一个问题啊，这本书翻译了多长时间呢？ 这本书我记得大概简七拿给我的时候应该是个9月份，我是在年底的时候，大概3个月吧。 3个月，其实如果按照80000字的体量来翻译的话，3个月已经算不短的时间了。 对。 有一个问题啊，韩星，《巴比伦富翁心解》这本书啊，包含了《巴比伦富翁》原书的内容，也包括了简七团队啊增加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可是我怎么觉得啊，增加的这个内容和原书的这个衔接啊，特别特别的合适，甚至我都想是不是以前巴比伦富翁就说到了，就预测到有货币基金了呢？哎，怎么能够让这个衔接啊这么切合呢？ 这本书呢是这样，我首先呢拿到这个原书的英文版本之后，把它翻译成中文，然后再交给简七团队，他们呢就是通过相当于加批注的这种方式吧，把这个书最后完成一个这样的状态。因为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巴比伦富翁本书的故事了，所以说每读到哪个地方有一种创作冲动，我想他们都是有这种冲动的，所以看到这个地方该加什么东西然后加上，就这样出来了。 最重要的就是这本书啊，当时原书的成书呢是在1926年，到现在已经有90年的时间了，时代确实是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呢这样的一些心结呢让大家的这种可操作性啊增加了很多。前面我们其实一直都说到了这本书呢上半部分，也就是巴比伦富翁阿卡德他的一些经历，再加上简七的这样的一个批注，比如说一起思考吧，还有改变小行动。那说到了这本书的下半部分啊，韩星也说到了这本书呢是有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是有不一样的，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下半部分的一些特点。 好，关于下半部分呢，他讲的是古巴比伦的人的故事，还有我之前提到那个跟现代跟古代穿越的故事，这些故事呢分别也都是围绕着一个个的人物展开的，他们呢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践行上半部分中提到那些理财原则。 嗯，就是我们按照古代人阿卡德的那些做法，我们在现代实践一下，我们来试试啊，到底管用不管用，这些招好使不好使，结果发现哎还真挺好使的。 对对另外呢这里边还有这么一章跟理财看上去没有任何关系的，就是这个第八章巴比伦的城墙，这里边这一章故事里边没有提任何跟理财有关的事，他讲的是什么呢？外敌入侵，巴比伦的战士在城墙上死守，这时候呢城里的群众都很恐慌，问这个士兵说敌人会不会攻进来，士兵说你们放心吧，巴比伦城墙非常的坚固，从来没有敌人攻破过。后来敌人果然就撤退了。最后一句话点出了跟理财有关的一个原理，就是什么呢？要构筑你的理财长城，也就是说让你的财富像长城一样保护你。 这本书啊一共是有11章，其实前面呢韩星你已经说到了第一章讲了什么内容了，刚才又说了第八章，咱们把剩下的几章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句话的点评分享好吗？ 嗯，好的。 第二章渴望金子的人， 这一章呢主要讲的是阿卡德的两个穷朋友决定让自己变得富有，去阿卡德那儿寻求帮助的事情。这一章呢主要强调的是一定要有让自己变得富有的强烈动机。 第三章巴比伦最富有的人， 这一章呢就讲的阿卡德这个巴比伦最富有的人告诉自己朋友自己如何从一个穷小子变成巴比伦首富的。 第四章让钱包充盈的7个方法， 这一章呢比较有意思，巴比伦的国王打完胜仗回到国家的时候发现国家经济非常的疲软，这个时候他就抢阿卡德来做一个老师，教给他的臣民们如何让钱包变得丰满。 第五章与幸运女神相遇， 这一章呢阿卡德在跟他那些学生交流的过程中强调了如何遇见幸运女神，他认为呢只有通过当机立断对时局的敏锐把握才能够有可能得到幸运女神的垂青。 第六章金钱的5大法则， 这一章呢讲的是阿卡德的儿子在根据他父亲的金钱5大法则的建议之下呢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有钱人的故事。 第七章巴比伦的借贷商人， 在这一章里呢有一个原本很穷的人偶尔得到一大笔钱不知道该怎么用，于是去找一个朋友寻求帮助的事情。 刚才已经说过第八章了，那接下来就是第九章巴比伦的骆驼商人 啊，在这一章里呢是一个富翁回顾了自己怎样从奴隶变到有钱人的过程。 第十章巴比伦的泥板， 这一章呢写的就是一位考古学家通过在巴比伦发掘出的泥板上提到的理财观念让自己变得有钱的过程。 第十一章巴比伦最幸运的人， 这一章呢我觉得是全书一个点题之作，这里边倒没有提太多具体的理财方法，但他强调的是如何能让自己变得更加富有更加幸运。 除了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11章以外啊，在这本书里面还有2个专题，一个专题呢叫做财富水池，另外一个专题呢叫做投资产品图谱，跟我们来简单讲一讲吧。 这两部分呢就是简七在巴比伦富翁心结这本书里增加的2个重磅内容，都是针对着当前理财小白面临的一些困惑来进行的分析。比如说这个理财水池吧，它指的就是我们拿到一个月的工资之后呢应该把它分成几部分，有一部分呢是每个月必须支出的，有一部分呢则要存起来以备不时之用，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存起来为了自己实现一个目标而用，比如说我3年之内需要买套房子，5年之内想买辆车，就是说把这个钱像蓄蓄水池一样存在里面随时可以取用。 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平民阿卡德是曾经的世界首富之都巴比伦一个贫穷的泥板刻录员，他每天辛勤工作，还是成为了月光族，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成为有钱人的梦想。神奇的是，后来他居然成为了公认的巴比伦首富，就连国王都跟他来请教致富秘诀。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巴比伦富翁》这本书出版了已经将近100年，影响了一代代人。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明星理财师简七注解的《巴比伦富翁心解》，嘉宾本书译者潍坊学院文学讲师韩星。《巴比伦富翁心解》让你不再为钱焦虑，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巴比伦富翁心解》这本书。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本书的译者韩星，跟大家来聊聊这本书。韩星和我呢，作为投资小白，我们两个人都从这本书当中获益匪浅。主要是我觉得这书吧，看起来不像投资书，我一看投资书我头疼，然后我当历史书看的。而韩星啊，真是实打实的按照这个书里面的一些指导啊、一些步骤啊进行了操作，而且到现在为止也觉得还不错，是不是？ 是的， 效益还不错。那说到了这本书，我们不能光说我们俩自己怎么是小白太白的经历，我们要跟大家重点分享一下这书里面的内容，在节目的最后的部分。说到重点分享的内容，韩星，咱们跟大家重点分享什么内容呢？书里的内容特别多，只有一点点时间留给你了，要分享哪章的内容，赶快说一说。 那我觉得呢，还是跟大家聊聊关于第三章巴比伦最富有的人。 为什么要分享这一章呢？ 因为这一章呢，他提出了三个财富理念，可以说是贯穿全书核心的。对于很多理财小白来讲，如果第一，你没有时间看这本书，第二呢，你也不愿意读故事的话，当然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只要知道这三点就够了。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大家可能买这本书就只看这三点了。我记得前面其实也说到了投资理财的这样的一些重要性，比如就说到了当时阿卡德他以前特别穷，他怎么变成一富人呢？第一，他就是每个月定期给自己存点钱，他有了第一桶金。第二就是说呢，你哪能让一泥瓦匠给你干啊卖珠宝的这活呢？ 对对， 就是说你要保证你的投资的安全。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为什么现在又说到第三章这个内容了呢？ 刚才咱们说过，因为呢它是全书的一个核心，另外呢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咱还刚才还没有提到。 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 对对，那就是让钱生钱。 让钱生钱，印钞机好像自己私人购买违法。 对对，而且用即使是国家用这种方式也不能增加国家财富的。 所以怎么能够让钱生钱呢？这本书里面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 他这样讲的，当阿卡德接受了那个富翁的建议，开始找很靠谱的人投资之后呢，利息也越来越多了。当时的回报率可比现在高得多，大概在20%-30%上。 大家注意啊，如果是有过一些投资理财经验的朋友，不论呢您是在银行投资也好，还是在一些投资机构也好，都要求是合法的投资。前面我们当然说的，您自己能印钞机印那是违法的。其实不仅是自己用印钞机印钱是违法的，还有很多的事情也是违法的。我们谈到的是在合法的符合规定的范围之内啊进行投资理财。那么现在呢也有一些等级的划分，有一些投资理财呢它收益虽然比较高，比如像古代的啊，这个阿卡德他那样投资20%-30%，但是他也承担着非常巨大的风险。那么也有一些呢，比如说像我还有呢韩星，我们都买的这个货币基金，虽然它的收益低，但是它的风险呢也是相对的低。在投资理财界有一句话啊，就是说你愿意投资多大的风险，就有可能有多么丰厚的回报。大家注意，是有可能，您有可能还损失非常非常多呢。只不过是按照不同人的啊，您的一些经验也好呀，或者说您的一些 资产管理，按照不同的方式呢来进行投资理财。这当中呢有一些风险比较高的，那么也有一些风险比较低的，但是他们的收益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哎，前面我们说到书里了，阿卡德他有一段时间它当然是风险比较大，它的这个收益也比较大，它有20%到30%那么高的收益。然后呢，然后我们说到这个书里面说到的让财富能变成财富，能产生财富，我们回来接着说书里的内容。 阿卡德呢，他有了一笔利息之后，这个富翁就问他说，你那些利息拿来干什么用了？ 他干什么用了？ 阿卡德当时很得意地跟那富翁讲说，我买了很多好吃的，还买了两件好衣服，而且还给自己买一头小毛驴。 然后钱没了， 对，然后利息全花完了。 哎，我觉得他其实吃了喝了玩了乐了哈。 对，所以呢这个富翁又把他嘲笑了一顿，他说，你这个利息本来是可以让他再作为本金继续帮你挣钱的，你如果把它花了，你跟不存钱有啥区别？ 我享受了。 对，可以这么说。但是呢就是说像我们现在这样，我们说很多人月光族，他们把这个生活都享受了，但是呢他们就失去了积攒一笔钱来将来做大事的可能性。 这本书当中呢有几个核心，第一呢就是你要积攒你自己的第一桶金，第二呢是你要有一个安全的投资，而重点就是让钱生钱。我们刚才就说到了这怎么钱生钱，你吃了喝了然后买了小毛驴肯定是不能钱生钱的。 是的，其实这里边呢就牵涉到一个比较复杂的复利思维，也就是说当我们把钱存入银行也好投资也好，然后把利息不要花掉，而是继续作为本金继续投资的话，那么这笔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变越大的。 大家注意复利这个词儿。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的译者韩星还有什么内容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的时间留给您。 一句话的时间的话呢，那就是说理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家一定不要抱有一种一蹴而就的心态，而是要细水长流，一点点的踏踏实实的一步步的走下去，最终我们可能真的会发现我们已经站在了通向财富自由的道路上。我呢作为一个翻译者，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投资小白像我一样喜欢这本书。 感谢巴比伦富翁心解一书的译者韩星的详细介绍，让我们大家全面的了解了这样的一本书巴比伦富翁心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呢在双十一前后都安排了和投资理财有关的书籍。其实在双十一之前呢跟大家谈到的更多的就是说，你要买啊，买东西一定要买您用得上的，用不上的别一时兴起买了后悔。那在双十一之后呢，我们播出的这本巴比伦富翁心解呢，一方面当然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带给大家，把好书推荐给大家。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啊，有很多朋友都说了，过完双十一之后就吃土，为了让那些啊已经陷入到这个坑的朋友啊早日摆脱这样的困顿的局面，所以阅读一些财富的书籍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好了，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寻味那温暖的阳光，像钢针。